第九课，放假去哪里玩？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, 放假。二, 打算。三, 影片。四, 旅行。五，大概。六，猫空。七，特别。八，应该。九，时候。十，星期。